他的名字叫做林辉斌。如果你并不知道他是谁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他曾经全程打造了梁静茹的《一夜长大》那张专辑，而且万芳后来的《我们不是永远那么勇敢》那首歌的作曲也是来自于他的创作。他可以很好地找到歌手的最本质的特色，比如说万芳那些人生感悟和个人修养。 白色陌生的街，凛冽的风模糊了一切，舞在窗边，在心里，在眼角间泛起，无法辨识冷冷的夜。窗外飘落着雪，越来越远，所有的感觉，没有温度，没有你，没有了思念，所有火光都已熄灭。雪缓缓飘落，而夜黑仍不停歇，这是个 温哥华悲伤一号，来自于万芳。曾经有朋友跟我说，去到温哥华的那一天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首忧伤的歌，所以瞬间觉得整座城市都变得有忧伤的氛围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今天节目的结束曲，同样也具有这种明显的标识性，台北的机场。也许很多人听过这首歌，但是不一定知道这首歌的创作都是来自于温兆伦本人。也许你对温兆伦的印象还停留在《义不容情》当中那个让人恨到牙齿的坏人丁有康，也许你还记得曾经在《灰网》当中的那个姚嘉诚。在温兆伦的年轻时代，他演坏人阴险狡诈，演好人谦谦君子，实际上他演唱的时候同样也深情款款。下次如果有机会你再去台北，会不会记得这首歌呢？我是林哥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，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难过，却无法去抵挡，